你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潇霞。 潇霞，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游戏吧，电脑的游戏。 对，那今天这一课呢比较轻松，我们说的是休闲游戏。 对，因为游戏里面有比较激烈的、比较严肃那种打架的游戏。 对，那么休闲游戏呢，一般是指一些比较小的游戏，它跟那个大型的那种网络游戏不一样，就是说只要你有空的时候，比如说十分钟、二十分钟，你都能玩的那种小游戏。 所以叫做休闲啊。 对， 休闲的意思就是比较 放松的。 哎，对。那今天我们会讲到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几种休闲游戏，还有就是为什么人们都会很喜欢啊，而且好像某一个年龄层次的人特别喜欢玩休闲游戏。那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话里面提到了哪些休闲游戏的名称，那么在对话从头到尾啊都里面穿插了一些名字或者是一些休闲游戏的类型，你可以留意的听一下。那今天的第二题呢就说到了什么样的人特别喜欢玩休闲游戏啊？对话里面举的例子呢，就是比较上年纪的人，对吧？ 对，这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因为一般说到游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是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嗯，没错。那第二题就是要问问你，为什么好多上年纪的人呢，之前一辈子都没有玩电脑游戏，然后现在都非常上瘾，喜欢玩休闲游戏？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话当中呢有一个人物呢，他说了半天啊，大篇的言论，最后发现自己对休闲游戏的认识有一个很根本的错误， 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误解、 对对对，那就想让你听一下他对休闲游戏的这个误解是什么。其实老实说，我之前也有这样的误解，这个人就是我。 真的吗？ 对对对。 那朱琪，你肯定是很少很少玩这一类的游戏。 其实这个对话里面的人真的就是我的心声啦，大家听听这个对话就知道，有一些孤陋寡闻的人为什么对休闲游戏的理解不是很全面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潇潇选的词语吧。 好，那我们今天选的第一个词就是一个成语，叫绞尽脑汁。 绞尽脑汁，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呢就是想尽办法，然后动了很多很多脑筋的意思。 嗯，所以就让我想到那种拧毛巾的时候，对吧？ 就是把毛巾里的水都绞干。 对对对， 那样的感觉。 这个是形容我们把脑子就完完全全啊，把自己的能力智慧都用出来了，这个叫做绞尽脑汁。好，那么绞尽脑汁的反义我觉得就是不思进取。不思进取。 好，不思进取是不上进的意思。 嗯， 其实他们也不算是反义词啦。 嗯、 但是呢因为绞尽脑汁嘛，肯定就是大家想尽办法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嗯，对。 那么不思进取呢其实是不上进的意思，就是说得过且过的，然后也不想着怎么样努力的去取得一些进步。 这上学的时候呢，很多老师甚至家长都会这样教育孩子，你不能不思进取啊，不能不上进啊。 对， 对吧， 经常是用来教育一些比较顽皮的孩子。 哎，对。那么滋润是什么意思呢？滋润这个好像和水分很充足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滋润有一个意思是就是说水分很多的意思，比如说他的皮肤很滋润啊，那就是不是很干的那样的意思。 对对对。 但是在我们这个对话里面说到的这个滋润呢，它是一个形容词，是说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的意思。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活得很滋润。 对，还有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挺久没有碰到的朋友，看到他红光满面的，你可以说哎，你最近是不是过得比较滋润。 嗯，对。那其实滋润这儿的用法就是说过得很舒服，对吧？条件也很好。 没错，那这个词现在在口语里的用法是越来越多。 嗯，它最先是一个北方的用法啊，滋润，就好像我们下面的那一个词较真儿也是北方的一种说法。 对，较真儿是一个方言词，它的意思就是认真的意思， 但是好像有一点贬义，就是说你看它这个较是计较的较嘛，太过于认真了是吧。 没错，所以我们一般用较真儿的时候都是就是说说别人太过于认真了，意思是劝别人不需要这么认真 啊。比如说哎呀你别这么较真儿，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较真儿啊，对吧。 对， 较真儿，好像处女座的人都很较真儿啊。 是吗？你对星座还有研究啊？ 因为我妈妈是这样的人。所以很快做了一个对应。好，那接下来过招。

现在他们都是游戏中的牛人了。哎，你是不是火星人啊？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对休闲游戏的认识都是从我奶奶那儿来的，她每天自娱自乐，我还以为这些游戏都是这样的呢。 你亏大了，白白错过了这么精彩的游戏世界。我告诉你，现在最热门的休闲游戏就是性感泳装照片找茬，全是美女。 哎，听你一说还真有点心动啊。 好，潇霞，今天我们了解了蛮多休闲游戏的故事，赶快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提到了哪些休闲游戏呢？ 啊，我们提到的第一个休闲游戏是现在在网上也很流行，而且是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 哦，我觉得全中国男女老少都爱玩。 对，那这个叫连连看。 连连看，一听名字就是很简单很休闲的。 好，那这个连呢是连接的连，所以这个游戏怎么玩的呢？就是说在电脑屏幕上会有很多图形， 对的， 那么你就要找到完全一样的这个图形，然后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对，找两个对应的，这样连好了以后呢，你如果一幅图全找完了，你就可以过这一关到下一关，然后图形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对吧？ 对。那么这个游戏其实不太费脑子，但是呢是考验大家的这个观察力和反应能力的。 哎，我觉得休闲游戏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像对话里说的，技术含量不高，但是呢很考人的耐力和毅力。 对，那有些人比较好胜，他不服输嘛，就是说所以就会不断的去练习，然后就去累加他的积分。 我奶奶就是这样，85岁了，突然就找到了自己一个新的爱好，连连看。哎，其实连连看这个名字啊，在语言上也蛮有意思的。我们说什么事情你做做看，对吧？连连看就是有尝试的意味。但他这里呢，因为像潇霞说的，很要考观察力眼力嘛，就有那个看，然后又是连接的，连连看。 对，所以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是有多重含义的。 对，那接下来这个名字我就不明白它的含义了。祖玛，祖玛， 据说是祖玛里面跟印度的一个有关的吧。 哦，这个游戏呢和连连看的这个基本精神差不多，对吧？都是找对应的东西啊。 对，就是这一类的游戏都差不多，还有就是可能就是相同颜色的，你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取消啊什么的。 对，其实这个消除障碍啊，在休闲游戏里面的设计也是吸引人的原因，通常都有声音，就好像跨栏，对吧？这个栏被我跨过去非常的爽，噗噗噗。好像生活中的障碍和困难都消除了啊。 对，那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说明呢会比较抽象，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上网查一下，然后试着玩一玩。 对，如果你想体会一下啊，这些游戏都是怎么来把握玩家的心理，让你得到这种成就感的呢，可以自己上网去玩一下。那么除了这些比较简单的休闲游戏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竞争性比较强的啊，比如说打牌啦、下棋之类的。 对，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游戏，但是呢它就是说形式改变了，它是在网上跟别人玩了，就不是现实中的面对面的这样的玩。 对，其实这个如果你想把它叫休闲也可以，你想把它做得非常认真也行哈。 对， 这种游戏。好，那我们最后还提到了一个游戏，就是也分析过的词，叫做找茬儿，找茬儿。 啊，是性感泳装照片找茬。 哎，对，其实休闲游戏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啊、哦，找茬你也可以是那种很天真的，就是两幅图片上面有太阳啊、星星、月亮，然后呢其中有一幅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所以你就要特别认真的去找，要去挑毛病，所以叫做找茬。那现在有很多了，就是放那种性感的泳装照之类的来博取男性玩家的喜爱，然后这些游戏跟性感有关的好像就是很受欢迎这样的。 就是看一看这个穿着泳装的几个美女她们之间就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对吧？ 你要很仔细的去看，要找茬。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特别喜欢玩休闲游戏。 好，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比较容易打发时间嘛。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是退休了，那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 对， 所以要找一点这个娱乐。 对，而且这种休闲游戏还是蛮轻松的一种调剂啊，不像那种什么大型的网络游戏啊，那你是要非常投入在里面的，有的时候还蛮

现在他们都是游戏中的牛人了。哎，你是不是火星人啊？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对休闲游戏的认识都是从我奶奶那儿来的，她每天自娱自乐，我还以为这些游戏都是这样的呢。 你亏大了，白白错过了这么精彩的游戏世界。我告诉你，现在最热门的休闲游戏就是性感泳装照片找茬，全是美女。 哎，听你一说还真有点心动啊。 哎，笑笑，今天我们说到这些休闲游戏呢，都是在中国很受欢迎的，不知道在其他的国家啊，你们喜欢玩的休闲游戏都有哪些呢？那也很欢迎你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告诉我们你们的意见，想听到一些什么样的话题。现在的高级课文好像每一周的话题都非常不一样啊。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娱乐性越来越强 啊，寓教于乐，这才是最有效最重要的。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Yeah.